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敬拜前有这一段时间，我们再次检视幸福教会的会员制度，所要加入会员的前三个问题。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思想这三个问题所代表的含义，也让我们更认知加入会员的意义为何。主，我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可以更加的理解，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就是会员制度跟圣餐两者之间的关联。那我们提到的是，如果我们重视圣餐，那很必然的，会员制度就是会相继跟着上来，因为我们认知我们是肢体，教会是身子，基督是手，那这个是连结在一起。那如果我们与基督是同归于一，那必然是经过教会，那也是藉由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说重视圣餐必然重视会员制度。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幸福他在会员制度上面所提问的五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会看一到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由我来念。你是否相信旧约新约圣经是独一真神三一上帝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生命和信仰的最高准则？你是否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是完美全备且唯一可拯救人出死入生之救恩？大家看到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似乎没有说不是，大家应该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还是大家对这一题会有所疑惑，会认为基督徒会对圣经会觉得说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圣经会有怀疑，会觉得说圣经不一定是真的吧。大家在这里应该没有这样的怀疑。那这也是我们信仰告白的新民信仰告白第一章，就是主要在论圣经。那论圣经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说，先第一点我们看那个第一点下面的小点，幸福的成员必须是基督徒。所以当你承认第一项的时候，其实或者是说这绝对是必然的，当你是基督徒你必然承认第一项，你承认第一项你必然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能只是说自己信耶稣，而必须认识上帝和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提到的是什么，基督是基督徒生命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如果是我们的信仰最高准则，如果我们不认识主，不认识上帝的话，那你的准则为何？因此圣经是这么样的必须，也这么样的重要。那在这里其实我补充一个那个新民信仰告白的一之五，新民信仰告白的一之五是在讲说，确信圣经无谬的根据，上帝的见证及圣经的属性。这里是在讲说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去宣告我们的信仰告白，怎么宣告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有几个，第一个他提到说，我们受教会的见证感动影响，因而高举圣经，敬重圣经，对圣经的属天的性质、教会的效力、教义的效力 文体的庄严，各部的一致，整体的要旨就是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人类唯一得救之道完全彰显，和其他无比卓越全然完美之处都足以证明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它有好几点都可以证明这是上帝的话，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说这是上帝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有人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确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Yes， 就是因为我们领受圣灵，所以这些很多的外在的所谓客观帮助我们认知说这是上帝的话，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赐圣灵给你们，让你们才可以相信，让基督徒才可以相信圣经真是上帝的话语。否则这么多人都在读圣经，为什么只有一小群人会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这个圣灵启示，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后续把那个信仰告白这边最后这一段念完。他说虽然如此，我刚刚讲了 六点左右，最让我们确信圣经无谬真理是属上帝权威的原因，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我们也许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外在的条件或外在客观的判断逻辑，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所以我们才可以认知圣经是独一真神三一上帝无误的话。 OK， 所以圣经是基督徒最高，我们看到第三点，圣经是基督徒生命和信仰最高准则，我们必须按照圣经来评估我们如何活，我们信什么。这个就是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总是回到圣经，或者是回到就是在教会，当教会在传讲，或者是在教会在牧养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思想回到最权威，就是圣经上帝的话，它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听某一位或只听牧师。也许我们牧师逻辑很好，他可以说服你，但是最根本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去看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这才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地方。圣经不仅告诉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上帝也在他儿子里面拯救我们出死入生，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在罗马书这边5:8，这里有几个一些那个提出来的经文，那很鼓励大家可以至少去看其中一个，那你就会知道这个讲义整体上面在讲什么。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里就是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的救恩从这里领受。但问题提到的是，你怎么知道你信的上帝是独一上帝？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独一上帝？ 实践 ，对，从实践，但从实践，那实践从哪？我们从哪里读到实践？上帝给我们。其实我们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只有从圣经里面认识上帝。那《新米信仰告白》第1:1，他其实为什么他提到说圣经的必须性？ 圣卷的必须性，因为里面提到上帝已经不再用旧有对旧约时代的方式启示他的子民，而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全备的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他告诉我们，他启示他自己。因此我们怎么知道所有知道上帝的他的形象，他的话语的、应该说他的各样的属性，就是从圣经的话语来。因此我们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在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是相信圣经。 OK， 好，那这里的强调，这个强调我看我们知道。 OK， 倒数第二个，一个人不需要读整本圣经，也不尽然了解所有圣经教导的事，但是他必须承认，唯独透过圣经，依靠上帝自己的圣灵，才可能认识上帝，认识他的儿子。像我们加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有把圣经完全读完。那同样的，我们加入会员，其实也许我们也没有全部读完，或者是我们没有全部了解，或者是有读完也都忘，有一些忘记。但是这些都不是必要性，而是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必须要承认我们要认识上帝，只有透过圣经，而不是透过什么感动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方式，没有其他的事情，因为只有上帝的话启示他自己，而且要依靠上帝的圣灵。 OK， 好，这是第一点，关于圣经，就是关于我们一开始要第一个问题要承认，就是圣经。那大家对第一点有问题吗？那个下面那个连结啊，是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这个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主要就是在讲圣经，那他讲了很多圣经的必须性啊，圣经是上帝的话，为什么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他从里面他引用了，例如他引用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那在里面我们好像会遇到一个逻辑上面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圣经说这是上帝的话，就是他好像互相证明，就是圣经说他是神，然后神说这是上帝的话，好像两个是互相自证。但是这个我们在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一开始的主日学其实就有提到说，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上帝是无限的，在无限上帝为了辅救我们，他只能用他仅有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并且最高权威的证明本来就只能互相自证，你没办法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证明，因为他就是最高的权威。对，这个是在西敏信仰告白我们第一章主日学他在里面有提到，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他的主日主字稿，他里面会有更多的细节。好，那我们第一点大家都没问题吗？好， 就是刚好提到新国的成员是基督徒、 yeah. 那我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做宣告的时候是大家集体一起，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会员对吧，可是他们不是基督徒，那这样是要等到后面受洗他们才会变正式会员，还是说 我们当时集体的加入他们算会员吗？孩子应该不算会员， 不算， 对，孩子不算会员， 所以是等到他们后面受洗再正式归入我们这样。 对，你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会员 必然跟什么会有一个关系？盛产。对，那圣餐其实也很明显，就是说，哎，如果你在新福教会领圣餐，我们就在都怎么强调，就是说你是基督徒，接下来你是什么？我也身在一个教会的会员啊，所以孩子，我们看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看他是吗？我们趁机厘清一下，我们看他是基督徒吗？是得救的吗？对呀，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我们信仰是一个什么约的概念，对吗？对不对？是一个约的概念。所以当你的孩子，当你是你们双方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你跟上帝立了这个约，你的孩子也属于这个，在这个约当中，除非怎么样，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我们可见的被盗的行为，然后持续性的不愿意悔改，我们才认知他不属于上帝。对，但他还是你的孩子，希望就是你必须用各样的方式让他悔改、yeah. 但最重要你要为他祷告。好，还有吗？好，那我们要讲第二点哦。第二点是，你是否承认你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敬畏上帝，因而全然信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哇，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诶，这感觉是受洗问题吧，好像不像是加入会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加入新福的会员，我们一再只是要确认他是否真的认识他的信仰，认识他的主。信耶稣，牧师跟我们常常就是跟新加入我们的会员，要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新朋友，我们通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信耶稣？那大家有答案吗？就是为什么你要信耶稣？罪的问题，对，非常标准的答案，因为我们有罪，也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且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说只有靠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而不是哎，我们常常有听到很多很多的答案，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大家没关系，我们不会讲说有谁讲的这些。对，例如有一些会说，哦，让我很感动，让我很平静，或者是让我有方向，让我有目标，这等等呀， yeah, 这一些其实不见得你得透过基督的信仰，就像牧师在台上也提到，这一些东西或者是让你的心理健康，其实这一些在很多坊间世界的一些课程也都可以帮助到你，但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对，那当然其他的刚提到的各方各面什么罪的问题啊，感动、平静、安息，各样的东西，其实在教会你认识上帝，这一些就会随之而来，你必然会经历，因为你已经得到那上好的，你不再看其他为那个那么重要。对，好。 好，所以耶稣解决我生命最大也是唯一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得罪上帝也得罪人。他说罗马书这上面写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替我死，这表示我是上帝用重价，就是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所赎回的，我因此不再属于我自己，乃是全然属于我的救赎主耶稣。这是一个圣经的，我认为它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因我们犯罪，上帝爱我们，耶稣基督付上那最大的代价，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将我们从罪当中买赎回来。那因此我们的人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上帝，乃是属于耶稣基督，乃是属于上帝。这里提到那个马可福音，我提了几个，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马可福音10:45，这里他提到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替我死，上帝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在这短短这一段，其实就提到有许多基督论的概念，就是上帝为我们死，上帝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真是上帝，耶稣基督真是神，因为他一个人可以为多人付上赎价。所以这几段大家可以再思想一下。哥林多前书6:19这边，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那个价就是耶稣基督。 OK， 好，我们翻到后面这边第二点问题，我是罪人，而一个罪人怎能拯救自己，给自己永生呢？我凭什么得上帝拯救？凭我自己够好，我的功德、善行、努力、智慧，甚至我的信心，还是我只能全然依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在上礼拜保罗提醒加太人那一段，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你们得救是因为信号，这个是因为福音，而不是前面提到的功德、善行、努力、智慧，或者是自己的信心，乃是再一次回到是因着福音，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若非上帝给我信心，我根本不可能相信福音。福音就是上帝派他儿子替我死，又差遣他的圣灵，叫我借着信心得着救恩。这一段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怎么能相信这荒谬的？有一个犹太人死在十字架上，跟你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怎么会认知那一位犹太人、那一位拿撒勒人是上帝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圣经的段落，我们可以看那个腓立比书1:29跟以弗所书2:8-9，这是我建议大家可以看，那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认知。腓立比书1:29，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得以信服基督是因为我们蒙恩，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也不是因为我们聪明。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再一次看见这些东西都是靠着恩典，因为这才是福音。如果必须加上哦，像李鹏传道提到的，那个福音必须加上一点点什么你才能完成，那就不再是福音了。 OK， 好，这是第二段，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那全然信靠基督才能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加入会员的第二个问题，大家对这一段有问题吗？OK， 可以吗？好，那我们讲第三个问题，你是否认耶稣基督为掌权你生命的主？你是否应许倚靠圣灵，借着上帝恩典撇弃这世界，服侍你的主耶稣基督，致死你的罪，在基督里活出敬虔的生命？我们可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全然交给上，全然交给主，我们不再自己做主，而是乃是看主耶稣为我们的主。信耶稣表示信耶稣，我们刚刚提到几个，第一个我们会有我们认知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再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只有靠耶稣基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宗教的主，所以我们必须有新生样式人的样子。重生得救的人定义就是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耶稣基督活，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由主掌权。在哥林多后书这边，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那为主而活表示的意思就是是什么？是很口号式的吗？我不再什么，我活着不再乃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有一个很具体的，如何我们如何展现我们是为主而活？ 基督，我们有个榜样。 Yeah， 对，我们有个榜样。那当然，我们也必须，我们如果回到前面，就是什么？我们生命跟信仰的最高准则，其实就是圣经。我们必须依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而且我们也利用各样的恩典的管道，例如守主日、听讲道、读经、祷告、团契。像这一些其实就是讨上帝喜悦并且荣耀上帝的事情，这一些就是为上帝而活，很单纯很直接的。基督徒不仅因信称义，也必然凭着恩典成圣，就是依靠圣灵，就是用各样的恩典媒介。越加就是刚已经提到，越加有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称义跟成圣，我们趁机在讲这个会员的时候，可以稍微趁机复习一下，就是 我们常常会因信，常常我们很好像很容易接受因信称义，我们好像得了这个得了这个身份，我们很容易接受，哦，好像恩典白白的。但是我们通常很容易忘记，称义跟成圣其实是一体的。你有称义，你必然成圣，因为上帝保守耶稣基督为你代求，保守你，使你可以到保守你到底，使你可以得救到最后。所以称义跟成圣必然是一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领受了称义这一个恩典，那必然那成圣的恩典随之而来。你必须怎么样，也是凭着恩典。那成圣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我们会认为说啊，你反正凭着恩典我自己就这样吧，好像也反律法主义的概念，就是说啊，反正都是凭着恩典嘛，我不做似乎也没关系嘛，因为上帝的恩典。大家怎么看看这一段？如果恩典是白白而来，那似乎这样应该才是一个最好的解答吧，最好的路径。 好树结好果。 好树结好果。OK。还有呢？大家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有挣扎跟困难？我觉得那个挣扎跟困难，这真是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成圣才是真正的成圣，因为你不在，因为圣经一再教导我们不在、等一下，我们不再爱这个世界，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你一定是有一个被扭转的过程，你必然痛苦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但是当你经过这个成圣之后，你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效法基督，你在这当中荣耀上帝，你活出上帝原本预设给你的生命，在那当中你可以享受上帝的旨意。对，所以因信称义，必然你随着恩典成圣。但这也是依靠圣灵，使用主所赐给你各样的恩典媒介，你必然是在教会当中成圣，致死罪，越加有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基督徒是有基督的灵的人，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这边说，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因此你是基督徒，必然有基督的灵，有圣灵的灵必然活出讨上帝喜悦而非讨世界喜欢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书这边大家如果还记得 Daniel Cohey 牧师，科牧师，他曾经在我们讲到这篇道，约翰一书这一段，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就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他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爱世界，世界跟属上帝的是互相抵触的。若你爱世界，你必然不爱上帝。但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必然会有一些挣扎在当中。致死罪不表示从来不犯罪， 甚至同一个罪。我们很熟悉我们上次提到的，上一应该是前几次主日学提到的同性恋的议题，但是依靠圣灵使用恩典媒介对付内住的罪。所以致死罪不是说你从此不犯罪，对我们在座，我们应该都很认知，我们总是会犯罪。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得省察自己，我们必须给向上帝认罪，而不是不愿意。好像这个区块是谁都不能进来的，包含上帝。但基督徒生命不只是负面的事实罪，也积极活出效法基督的新生命，服侍主耶稣基督，不是奴仆的奴役。罗马书八章这里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子的心，出于爱的顺服，活出敬虔的新生命，绝非是比较好的生命选项或不得已的苦差事，而是基督徒活在世上喜乐的姿态。我认识基督，就不可能不爱基督，就会越加效法我们，对，就会越加效法基督。好，所以这一段就是在讲说，我们在读那个小李问答，就是有消极的禁止，也有积极的顺服，积极的行为。那消极的部分就是我们致死罪，积极的就是我们效法基督。所以这个是，但我们的效法基督，领受上帝的律法，是出于爱，是出于恩典。这里约翰，应该是约翰福音这边这几节都是提到，我们因着爱基督，就听基督的命令。我们听基督的命令，就表示我们在基督的爱当中，也在父的爱当中。好，这几段，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好，那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认基督为掌权你生命的主？这一段大家有问题吗？可以吗？好，那我们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大家团契的时候可以讨论。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时间到了就结束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时间，来再一次看新福加入会员的前三个问题。我们越加思想这几个问题，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核心的问题。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爱什么？我们效法什么？主啊，就求你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愿意来认识你，越加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也为着今天的主日敬拜，求你恩待我们，透过你的仆人传讲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下面听的开我们的耳朵，帮助我们更加学习，更加长进。主，我向你献上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